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翻嚟大香港早晨第三節早晨，咁啊，我哋繼續講出埃及記，今日主要係講出埃及記，雖然阿泰你未睇，好遺憾， 呢度全部都未睇過啦。 唔係，但係你能夠，你係能夠理解我講緊嗰個嘢，因為我講緊嘅香港狀況，因為譬如 Willie Scott 拍出埃及記，當然係唔會理會香港嘅情況㗎啦，呢個冇可能㗎啦，係咪先？首先要釐身先，釐身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唔係討論，即係討論呢一套戲，或者係將呢一套戲作為一個引子去討論香港嗰個抗爭嘅環境嘅時候，係唔涉及宗教嘅討論啦，因為我相信呢套戲同宗教冇乜關係。即係雖然佢選取咗聖經故事，但是入面嗰個福音意味都係唔存在啊，冇福音意味啊，亦都冇討論呢基督教教義嘅問題。雖然喺我的角度嚟講，基督教係即係基督教教義係好適合發動戰爭嘅，即係其實係 佢係發動戰爭嘅道德基礎啊。 係啊，咪佢就係用寬恕同埋愛去發動戰爭啫嘛，即係用寬恕同埋愛去包裝。喂，佢喺任何地方都係成功嘅喎，即係任何地方嘅成功嘅意思，我唔係話佢最後係帶嚟愛定係乜嘢，或者教育乜嘢係帶嚟成功啦。即係當然，你而家去討論舊約聖經同埋現在教會所宣揚緊嘅教義，當然佢係會有好多嘅出入啦，又或者有難以解釋嘅矛盾嘅地方。因為基督宗教都仲係有好多年嘅歷史去進行一個現代化，或者係一個所謂嘅現世嘅 世俗化啦， 世俗化嘅轉化啦，咁樣咁由一個原本只係希伯來人嘅神子轉化成為一個普世嘅宗教，咁但係事實上係真係喺任何地方發動戰爭都係 work 嘅喎，即係譬如係你喺中國佢可以發動到太平天国啦，咁你喺日本可以有天草四郎時政啦，咁喂係去到即係完全水土不服嘅環境底下都可以攞嚟做，即係但係不過呢個已經係涉及到一個會挑動好多基督徒嘅神經嘅地方，我哋就唔去討論呢樣嘢， 即係講神之子嘅問題啊！ 我哋唔去討論嗰個聖經嘅問題，我哋而家討論嗰個框架淨係喺呢一套電影入邊啫。即係呢一套 Willie Scott 嘅出埃及記啦，咁樣佢中文譯名叫王者天下，咁樣係應該好似叫王者天下。其實嗰個名都改得幾好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成王敗寇啊！屌你老，如果失敗咗你就係恐怖分子。好啊，講呢套戲嘅時候咧，或者係講呢一個概念啦，佢所延伸出嚟概念嘅時候係要好小心啦。譬如好多我見 chat room 有啲討論啦，或者有啲人已經睇過呢套戲嘅人，佢哋嘅討論就係、是、都係講緊，如果佢哋對香港嘅環境有感受嘅話，攞嚟對比嘅時候，好多時都會套入咗一樣嘢就係話，究竟係咪要和理非咧咁樣？佢即係喂，摩西都冇和理非啦。如果你睇呢套戲嘅話，上帝都唔和理非。 摩西超理性主義者嚟 嘅。咁呢個就必然㗎啦，咁樣。咁但係我想討論嗰樣嘢其實唔係呢個範疇，嗱，我必須要講清楚就係話。即係要好清楚地去展述一個我嘅立場，就係、是、我係一個和平主義者，我係唔主張暴力，我亦都如果唔係即係要時報唔會大大一次。 根據老蕭所講，你成日挑機，而佢公民成日挑機嘅， 嘥嘢咁討論嗰啲嘢，即係譬如我哋咁樣特登做套譴責暴力啦，咁樣好啦。譬如但係你又會見到我哋咁呢幾年嚟啦，好着力去批評這個這樣的現有的社運界那種這樣的將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標榜到去這個這樣的一個神主牌這樣的地步，為什麼我們經常去批評這個東西，它有幾個問題呢？第一就是我們根本就不認為現時左膠或者是泛民他們主張的東西是和平理性， 是追求和平， 是啦，又是啦，第一不是追求和平，第二那個根本就是遠較於和平，是仲要是要軟弱好多倍的內弱，根本就不是有排都未觸及到那個和平那個界線，就已經講到自己就係話，喂，我哋少少嘅都唔得啊，衝下又唔得啊，嗰啲咁樣掟下嘢又唔得啊，嗰啲咁樣。喂，你將嗰個暴力嗰個含義擴得太闊啦。喂，所有嘅動作，任何嘅動作喺你眼中都係暴力，咁乜撚嘢都唔使做啦。 講粗口都係㗎，對你 講。係啊，講下粗口咁樣，你又叫暴力咁樣。咁我哋所去反對嘅係嗰種咁矯情造作，同埋嗰種矯枉過正嘅一個咁樣嘅狀況。咁同埋我哋都不斷咁認為，就係話太過軟弱嘅一種咁樣嘅示威或者抗爭嘅模式，係唔會帶嚟任何嘅結果，除咗只會令到你 示弱之外， 示弱同埋會令到你上鏡啊、哔哩吧啦各樣咁嘅嘢之外。但係我哋係唔主張暴力嘅，我哋唔主張暴力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希望可以令到嗰個抗爭嘅力量去更強。更進取，是希望簡單嚟講是為了乜嘢呢？簡單嚟講就是話，我哋是希望可以在整個社會的狀態未演變成暴亂的情況底下，依然能夠用有效果的和平抗爭的方法，能夠爭取到民主。因為喂，一個公義的社會，或者一個公平的制度，一個普選的方法去制定我們社會上面的，或者是一個政府和人民一個公平開放的一個立約的過程，是防止暴力發生最好的方法來的嘛。我們是追求這件事，而因為現在沒有，我們希望通過一些積極進取的方法令到爭取到它要有，而講到尾去做這些事，其實就是為了和平嘛，就是不希望 我社會步向暴力咯， 不希望社會走向暴力啊、暴亂嘅狀況嘛。但係，點解我睇完呢套戲咁有感受呢？就係呢套戲出埃及記，即係 Ridley Scott 呢套出埃及記，其實唔係適合俾抗爭者睇，其實係適合俾政府睇，適合俾政權睇，等佢哋了解到一樣嘢，就係話，喂，暴政所帶嚟嘅民間嘅壓力，而最後得出嚟官逼民反嘅結果係只有暴力嘅啫，係只有暴力嘅啫。嗰陣時係冇出路嘅，你明唔明啊？其實你要解決暴力，你要解決呢個咁樣嘅社會不穩或者係民變嘅狀況，你唯有通過嘅就係還政於民呢一種方法。喂，呢個喺歷史上係不斷咁重複地話俾你聽。個結果就係會咁樣，但係如果你唔去做，喂，即係譬如係我哋嘗試過，我覺得去到雨傘革命，或者係而家有多人去講啦，譬如佢哋會講咩後佔領時期啊，又或者佔領之後啊，何去何從啊，點樣深入社區，荒謬啦，唔會發生㗎啦，唔會發生㗎啦。當你雨傘革命呢、這個運動，呢、這個以和平佔領為一個最主要的框架的運動，當它失敗告終的時候，它會出現幾樣東西。第一就是說，所有現存的領袖人物，現存的政黨也好，或者是even是商學也好，就算我們議決也好， 政治明星， 所有這些so-called的 opinion leader， 沒有人再領導到這件事了，冇人再領導到呢件事啦，取而代之上場嘅，唔通係你會真係咩本土派啊，新嘅政黨嘅議席再分配，到時唔會發生呢啲嘢㗎啦，到時發生嘅就係純粹嘅暴力囉，到時發生嘅咪就係暴動囉，咪就係無差別嘅攻擊囉。喂，因為當成個社會所有嘅民眾都會覺得，喂，你哋呢班撚樣，即係包括我哋在內，講咗咁撚耐，結果做完，做到最盡啦，做到最極限啦，都係唔得，咁點啊？咁咪打咯，都係打咯。嗱，我要清晰地去講出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咁積極去推動，或者係咁鼓勵勇武嘅抗爭，又或者係咁強力咁樣去全程去投入喺呢個成個雨傘革命入面，喂，我哋的而且確係覺得最後一擊，我哋的而且確覺得呢個係最後一擊。但係所謂最後一擊係咩意思咧？呢個係和平抗爭嘅最後一擊。 係， 當和平抗爭去到咁樣嘅規模，去到咁樣嘅咁多人嘅參與，咁長嘅時間，咁多人數去參與，佢都冇辦法爭取到民主的話，咁呢件事就宣告咗一個死亡。宣告咗死亡乜嘢呢？就係宣告我哋呢一班嘅和平抗爭者嘅死亡。喂， 這件事結束了之後就沒有我們的位置了，沒有我們的位置了，我們沒有可能再帶領到運動了。為什麼啊？點解？因為大家係見證到你用呢個方法去用到最極端嘅情況底下，去用到最極致嘅情況底下，你都係唔得。咁下一步要做啲乜嘢？喂，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你睇翻出埃及記啦。喂，等於就係上帝都會走出嚟講話，太撚慢啦， 遊擊戰啊， 太撚慢啦， 仲鳩咧， 鳩呢啲唔撚掂啊！屌你老尾，喂，即係上帝眼中摩西做緊嘅嘢就好似鳩一樣啫嘛， 係鳩。 雖然佢已經放埋火啦。在上帝眼中不想是吧，放蝗蟲啊，屌你老尾。 放青蛙啊，放蝗蟲。 屌你老尾，是不是血流成河啦，還跟他說什麼呢，鳩烏啫，嘥氣啊，是不是嘥氣啊，是不是。所以譬如無論大公民會那些角度啊，那些梁振英啊，他覺得喂打擊那些所謂激進派瘦皮啦，激進派還未上場啊，你明白嗎？激進派還未上場啊，雨傘革命是一個革命，革了什麼命啊？革了和平抗爭的命。和平抗爭在這個場面裡面宣告退場結束的時候，喂，就沒有的啦，就玩完的啦，就玩完的啦。同埋即係譬如當然你對抗爭亦都有一啲啟示嘅，就係、是、喂你譬如就係話譬如即係有啲真係好撚閃波嚟嘅，你譬如係你真係會覺得係好撚似同香港呼應緊咁樣嘅。雖然我知道 Willis Scott 係完全冇思考過，佢我相信佢諷刺以色列現時嘅以色列政府摩定關於香港啦。但係譬如好似你睇呢個咁樣嘅，你睇嗰個出埃及記，摩西同埋呢個咁樣嘅法老王得兩次嘅對話啫。 嗯， 即係我講後期啊，即係開始咗呢個咁樣嘅希伯來人嘅鬥爭之後，得兩次對話。第一次就係潛入王宮話俾佢聽，喂，你要俾翻自由佢哋 ，OK， 冇又打。 咁跟住然之後就破裂咗啦，即係破裂咗啦，冇得到回應啦。咁跟住然之後就開拖啦，開拖之後係冇第二次對話，冇第二次對話，係幾時重啟對話呢？就係、是、當上帝決定行動升級嘅時候。 係，而佢行動升級係全面無差別攻擊嚟㗎。 係啊，全面佢開始覺得係全面無差別攻擊啦。係跟住然之後，摩西嗰個重啟對話咧，係走去同佢講：喂，真係唔撚掂，你再咁樣搞，真係死撚曬喎，你啲人。喺咁嘅基礎底下重啟對話， 死埋你，死埋你啲長子喎。 你睇翻香港嘅情況，你睇翻香港嘅情況。喺當抗爭者要求重啟對話嘅時候，佢做啲乜嘢？就係將個行動降級。將個訴求降低，係咪先？喂，通過絕食嚟去重啟對話，跟住而家黃之鋒而家仲話，而家重啟對話係唔堅持公民提名啦，係同埋咩話？係喺一個唔否定人大決定 嘅前提底下， 喺唔否定831人大決定嘅前提底下去重啟政改啦。喂，屌鳩你！其實即係成班人咁撚多人，已經有幾百人被捕，咁撚多人流血，講嚟講去都係講緊 你回應我一句啫， 要取消呢個831對話。好啦，跟住然之後，好啦，去到咁樣嘅時候，跟住然之後，喂，唔係啦，係唔係都重啟對話啦？係咪都重啟對話啦？而重啟對話又唔要，又唔係堅持公民提名，又唔係呢個咁樣嘅取消831對話，仲要講到明係喺不取消唔係要取消呢個831決定，仲要講到明喺不取消831決定、不違反人大決定嘅情況底下重啟呢個咁嘅政改唔報告，咁啊即係認同咗佢。咁即係認同，咁個抗爭做乜鳩啊？喂，咁個抗爭做乜鳩啊？喂，所以我話俾你聽，政府你要諗清楚，你要諗清楚，你喺現階段，你喺現階段仲唔去作出一個讓步或者妥協嘅話，你將會失去咗一個，你將會失去嘅嘢係乜嘢呢？你將會失去咗一樣嘢就係話，喂，黃之鋒而家仲有光環，仲有叫做喂佢係學生，係咪啊？學生領袖嚇、啊、又有呢個咁樣嘅反國教，我話俾你聽，呢、這個雨傘革命一失敗，黃之鋒嘅光環都會消耗殆盡。喂，你淨係你而家咁，你淨係 你見佢絕咗食之後，喺嗰個坊間回應同埋政府回應就已經係。 喂，你睇下佢而家絕食嘅回響幾撚細？ 係啊， 你淨係睇下佢而家絕食嘅回響幾撚細？佢絕食咗幾多日？四日定係五日？ 一百個鐘咯，108個鐘。 108個鐘 ，OK， 坊間回響極細。當然啦，這個同蘋果日報搞鳩佢有 唔係，係咧，蘋果日報兩三次嘅頭版啊，搞佢啦。 OK， 好啦，黃之鋒去到而家即係叫做算係 即係佢又冇過去嘅政績啦，係咪先？即係你起碼冇你冇賣港實錄啦，你出唔到一本嘢講嗰啲投票記錄有啲咩問題啦，係咪先？咁你亦都樹敵唔多啦，喺早前而家樹敵開始多啦。好啦，喂，去到黃之鋒都會俾呢個運動去夾咗佢光環嘅命，佢絕食已經係冇回響。跟住一絕食完結咗，跟然之後要求佢重啟對話，係一個唔要動搖到831框架。底下的對話，我然後咁當然啦，你都沒有壓力給到個政府，你都沒有壓力給到個政府，個政府梗係話咁有咩好對話啫？但係個政府你要考慮一樣嘢，就係話當年黃之鋒咁樣嘅一個 icon 都會成為群眾唾棄嘅對象嘅時候，將會發生嘅嘢係乜嘢咧？就係、是、到時會唔會冇領袖咧？梗係唔會啦，梗係會有領袖啦。但係嗰啲領袖你揾唔到㗎啦。嗰啲領袖你揾唔到出嚟㗎喇，你想揾個領袖對話你揾唔到㗎喇，當佢從事緊無差別攻擊嘅時候，嗰、那個對話嗰個人就唔會走出嚟㗎喇嘛， 又唔會預告俾你聽㗎嘛， 同埋你到時再想同啲泛民傾呀，同啲學生傾呀，林鄭仲話，哎，到時我哋啟動第二階段嘅政改諮詢嘅時候，就會同啲學生對話，你到時同啲學生對話都冇用㗎喇，有咩用啊？因為到時喺個社會上面發生嘅嘢，唔係由嗰班學生主導㗎嘛。嗰班學生亦都冇可能叫停喺街頭度放緊火嗰班人㗎嘛，係咪？所以你要諗清楚，就話好多人，我已經喺好多個節目睇好多集節目，由旺角清一場之後，我已經同大家講嗰件事係會步向暴動，唔係我主張暴動。你要搞清楚一樣嘢， 出埃及記話俾你聽會咁。 我係唔主張暴動㗎，我係唔希望見到咁樣嘅事發生。我哋之所以會出嚟不惜代價去抗爭。不惜公本，無論損失幾多少，我哋都希望盡量去做。係因為講到尾，我哋都係一班和平抗爭者。我哋唔希望去到，因為去到暴動嘅時候，去到暴亂嘅時候，喂，你仲可以做啲咩啫？冇嘢可以做， 冇人可以做，冇人可以做到任何嘢。 犧牲係必然出現嘅咯。咁到時你可以點咧？到時你可以點咧？然之後要承擔後果嘅係咩人咧？唔通係我哋啊？ 嗯， 梗係唔撚會啦。到時已經冇我哋嘅位置啦。我哋承擔啲乜嘢後果啫？咪你鍾意亂咁告，你話我哋係領袖，你咪告鳩我哋囉，嗰啲咁樣係咪先？但係問題就係、是、到時就唔係你能夠掌控㗎嘛，而唔係任何一個 party 能夠掌控㗎嘛。你到時你要面對嘅，喂，你即係等於會出埃及記咁樣，你同摩西傾咪好地地囉。摩西講到尾都係射下火箭放火啫嘛， 燒下你隻船咁樣。 係啦，但係你唔撚係喎，你唔撚係喎，跟住然之後你唔撚理交摩西。然之後就連摩西都覺得癲，嗰個僆仔就出嚟㗎啦。 嗰個僆仔又真係癲㗎嘛。 嗰個僆仔係癲㗎嘛，屌你老味。嗰個僆仔係搞到嗰段戲又好啦好睇啦，搞撚到摩西啲面青口唇白嗰個，屌你老味。 嚇親佢。 哇，唔撚得係呀，唔撚得係呀嘛。 又 唔撚 乜都放出嚟啦。 咁撚樣得唔得㗎，屌你老味，冇撚你啦，屌你老味。 做咗先啦， 等你打消耗戰，等你打游擊戰，搞幾耐都搞唔撚掂啦咁樣。喂，到時就會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咁到時邊個要去承受啫？所有人都要去承受。 係，成個 所有人都要承受。而邊個壓咁咪梗係你，梗係你到時你面對緊嘅嗰個唔係不可管治咁簡單嘅一個狀況，你係要理解嗰、那個，你要理解嗰個事態會發展到乜嘢嘅地步。所以其實咧，左膠又係戇鳩嘅。等我嗰日講嗰樣嘢就係話，喂，其實暴徒係點樣出嚟嘅啫？就係俾你哋逼出嚟嘅啫嘛。喂，稍為進取啲，其實都係希望和平先至咁進取啫嘛。係唔希望，即係其實大家都希望，大家作為摩西，大家都希望， 大家都係摩西嚟嘅。原來 大家係啊，大家其實都係摩西，大家都係希望喺上帝出手之前，我哋搞撚掂咗佢啦。如果唔係，嗰條友嚟就發神經㗎啦，撲你個街！佢除咗龍捲風，仲識咩啫？ 唔係，因為你摩西始終都係會諗嗰個所謂成本效益嘅問題嘅，摩西都會仲係驚有一樣嘢失控啊，驚會唔會嘅就係話嗰個結果係控制唔到，但係嗰個僆仔唔係嘛，那個僆仔對佢嚟講就係炸冧炸你先喎。 係啊，咁所以係即係係 呢個對政其實政府應該要睇嘅，就係喺個 政府應該要睇嘅，政府要睇嘅。 但係可能梁振英睇完之後，佢以為自己係法律王啊， 咁你唔撲街咯？ 佢而家都有咁嘅狀況。 唔係啊，佢係法老王啊嘛，就係睇下法老王嘅下場就係咁樣咯。即係你扮演嗰個角色嘅時候，你就咁樣，你唔會覺得你自己係摩西啊嘛？屌鳩你！ 係前面嗰段戲啊，我係神 ，I am God 嗰段啊。 結果咪死撚咗咯，結果仔咪死撚咗咯，屌你老味！即係我覺得 我覺得是當然啦，呢套戲有多有多抗爭者，即係香港嘅示威者睇完又會好撚高興啦。就係、是、最撚高興嘅地方就係、是、你睇呢套《出埃及記》咧，成套戲係冇左膠噶嘛。 唔係分紅海嗰啲唔係有咩？有人話你帶搞到咁樣，然之後你摸曬你要承擔責任。 唔係一句説話就屌撚走佢 嘅。唔係咩？你行啊？過唔過？ 一句説話，一句説話，咪就係吹啦！見到嗰一句啦，屌你老尾！你哋而家仲係奴隸嚟嘅，講咁撚多嘢。你留低你就撲街，跟我走你就自由，跟住成班人行落海。我想幫你行海，你個海係有水嘅，屌你老尾！好撚勁，好撚勁，係屌你老尾！我哋放火燒嘢啦，然之後咧係放火燒船啦，跟住然之後去襲擊啲平民啦，跟住然之後睇住十災啦，然之後離開啦，跟住其實點解會去？即係根據而家呢一套戲，而家呢一套出埃及記，點解會走咗去分紅海啫？係因為摩西行撚錯路啫嘛。 啊係， 佢原本唔係諗住行去嗰個位㗎。即係佢原本係諗住行去另一度㗎嘛，屌你但係個追兵太撚緊緊，今日就我哋行捷徑啦，嗰條路佢未撚行過㗎嘛，佢未撚行過，佢只不過聽人講話嗰度有條路㗎嘛，跟住佢就行啦，跟住行撚咗行到嗰度就行撚錯路咯，屌你咁剩翻個海冇地方去，跟住然之後咧成班人咧係冇撚人嘈過佢喎，跟住佢就喺度等喎。佢就喺度等喎，屌你老尾！跟住其實嗰、那個即係譬如我老婆睇呢套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尋找信仰嘅過程啦。喺我角度嚟講，摩西一路都唔信神㗎，直接行錯路，直接行錯路，跟住佢就開始祈禱啦。屌你老母，你好出嚟啊！唔該，喂，我而家冇啦，而家冇路走啦咁撚樣。跟住然之後，佢開始覺得啲水好似啲水流好似退地咁樣喎。跟住然之後，屌你老母，而家橫掂都係死行落海， 打咗一鋪咯喎。 跟住然之後就有一個稍為疑似左膠嘅人走出。就話喂咁撚樣，你而家咁樣命令我哋行落去嚇、啊，即係你而家即係你話係就係咁樣，咁你咪好撚似啲埃及人咁樣，跟住摩西即刻屌鳩佢，你以為你而家自由？你而家未撚自由啊！你而家逃亡緊啊！屌你老尾，冇講咁撚多啦！即係打緊仗，即係等於好似呢、這個嗰日我哋播嗰條片啫嘛，運磚頭出去啫嘛，運磚頭出去，跟住然之後有人喺個戰鬥過程入面討論何謂民主啊嘛！如果摩西現場，屌你老母，講乜係民主啊？你而家仲係奴隸。 其實是現實嚟嘅， 你係去到呢個 moment 都係奴隸，你而家聽唔聽我講？聽我講你係自由，唔聽我講你係死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帶住四十幾萬希伯來人就行落海度，個海仲係有水喎，個海仲係有水喎，屌你老味！一路行啲水先慢慢潮退，但係啲人帶希伯來人就係唔撚你。就唔撚你，冇撚你啦！屌你老母，戴耀廷講啊，行 啦，死點死？ 係啊，橫撚點都係啦！屌你老尾，停得到死啦，不如行落去搏一搏，跟住就行撚到喎。咁當然呢個係數珠神蹟啦，呢個數珠神蹟。 唔怪之啊，戴耀廷話唔想做摩西啊。 喺我哋呢個世界入邊就梗係冇神蹟啦。同埋即係如果摩西帶領嘅香港人都好撚難搞啦！屌你老尾， 香港人叫你投票先 係。係啊，你一嚟放箭嗰度就喂唔係喎，希伯來人唔係。咁諗喎，屌你老尾！喂，如果摩西出現香港，一劍就懟撚死咗佢啦！我相信都喺個過程入邊都懟。 佢同你講，我仲孭緊三條罪喺身啊！咁 唔係同你講呢啲，懟冧幾個希伯來人先啦、啊！咁樣呢、這個係我想講，大家要認清一個事實，要認清一個事實就係、是，抗爭去到最極致嘅環境，去到最極端嘅環境，如果個政權真係唔讓步的話，如果政權真係唔顧後果的話，往後嘅道路係冇光環嘅，係冇光環嘅。猶如你而家睇呢套出埃及，見到摩西比較光環嘅，那個摩西只不過冚真。 我想問啲急啲咁啲一集。佢結局嘅時候，摩西係點樣？ 咪帶領緊佢哋去迦南， 成王 咪過咗紅海，跟住咪帶領啲人去迦南咯。喂，但係嗰件事係邊個光環嘅啫？即係你睇完成套戲，我最深嘅感受就係、是、嗰、那個喺呢套戲入邊嘅摩西，只不過係冚真嘅頭，有幻覺嘅恐怖分子嚟啫嘛。 係索撚咗， 係咪先？ 就係有夢見個細路。 喂，咁但係當個極權，佢係企硬到好似埃及嘅法老咁樣嘅時候，喂。唔通你擺個戴耀廷喺當刻嘅埃及，或者你唔好話戴耀廷，你擺個黃之鋒落去，你擺個泛民主派落，你擺個黃毓民落去，你擺個黃楊達落去，都係冇撚用 嘅， 係冇撚用嘅喎。呢啲人喺嗰度有乜撚嘢用啊？你需要嘅係嗰一個摩西啊嘛。而嗰一個摩西係有精神病，屌你老尾啊！佢有幻覺噶嘛，然之後佢第一步諗到嘅就係殺人，攻擊人民。 唔 係，第一步諗到嘅就係攻擊人民，係佢係未撚試過和平嘅方法嘅，你知唔知啊？佢從來未試過溫和嘅手段㗎，佢最溫和嘅手段就係攻擊人民，第一步就係攻擊人民，屌你老尾，然之後仲要上帝話太撚少啦，攻擊咁少人民有撚用咩？ 要攻擊好撚多先得㗎嘛，咁撚樣出嚟㗎嘛，屌你老尾，休息一陣。